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正所谓伴君如伴虎，封建社会的忠臣、清官，其实呢也有消极怠工、溜须拍马的时候，像清朝著名的清官刘墉也不能幸免。不过呀，据我们研究史料得知，刘墉在官场上的消极表现是有原因的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说的是第29回罗锅交趾的下半部分，也是咱们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智的大结局，最后一回。那听完这最后大结局之前呢，咱们还得说说历史上真实的刘墉。我们在以前的介绍中说过，刘墉啊虽然是个清官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他不得不圆滑处事，甚至是溜须拍马。而这可能呢也有他自己的苦衷。您比如说，就在乾隆42年秋天，刘墉曾向乾隆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和全韵诗，好让乾隆的这些诗呢在江苏能流传，同时建议让皇帝发文在其他各省都刊刻发行。您说这么做，这皇上能不高兴吗？到了嘉庆元年传位大典举行以后呢，乾隆为了炫耀自己的统治业绩，再次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千叟宴，刘墉也荣幸地参加了，而且他心情特别的激动，贺诗十首，对乾隆是极力赞扬啊。您想啊，在乾隆末年，那大清朝已经是衰相环生了，你要是正直，你应该当头棒喝才对呢，怎么能随声附和呢？怎么能这么颂扬呢？啊，当然了，刘墉那会儿岁数也大了，我估计啊也是哎，凑凑合合混一退休得了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乾隆54年，当时刘墉已经是年届70岁了。2月底到3月初，北京连着下了7天的雨啊。给皇子皇孙上课的老师就没去，而身为尚书郎总师傅的刘墉也不过问，所以立即就被乾隆皇帝降为侍郎。可是您想，您要是刘墉怎么办呢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这样。所以呢，刘墉啊只好把自己的志趣都寄托在了书法上，在政治上难有作为，写诗文还有文字狱的风险，那就在书法上展一下抱负呗。那刘墉的书法确实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被誉为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啊。那么咱们这段单口相声最后一回呢，其实也点明了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，哎，清官动不动也会丢官罢职掉脑袋这种命运。那么最后刘墉怎么样化解的这次险情呢？书接上回，咱们接着来听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大结局。这个刘墉这45，咱说回来啊，不能说。为什么？ 皇上叫什么？叫九五之尊。哎，一三五七九阳数，五是在中间的，哎，阳中之阳，最阳的，好像就是这五。哎，端阳嘛，那不都是阳吗？这九那是最顶头了，所以阳之极是皇上，皇上叫九五之尊。那九五多少啊？那位说九五十四，不是，您不能按加法算啊，您得按乘法算，五九四十五啊。刘墉说我四十五，哦，你也九五，你是九五之尊，想当皇上那就当呗。怎么当啊？先砍了呗，砍完您找地儿当去呗，那不就是这意思吗？刘墉这脑子转得快，其实呢这避讳未必避得这么邪性，但是到这儿不行，我这不能让皇上找一点茬儿，不成。刘墉说了：“微臣虚度四，万岁。微臣这个去年啊，四十四。哦，那么今年啊是那个，明年啊，四十六。皇上一听呢，今年呢是，您想啊，我去年四十四，明年四十六，您是。”天资聪慧，请我主自裁。那意思，去年四十四，今年四十六，今年多大岁数？那您这么聪明，您自个儿算算吧。皇上一听，这就别问了，再问我大傻小子了啊！这么大一皇上，人家去年四十四，明年四十六，今年多大岁数？我自个儿算不上来，我非得让他说出来。呵，刘墉真行啊！行了，我呀。我别跟他说这个了，为什么？话一多了，不定哪句话我一落空，他一绕到我奔儿，他又没事了。今儿我给你来个痛快的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把脸一沉，刘墉，臣在。朕问你，君叫臣死，臣若不死，这是过去老说这么两句话。君叫臣死，臣若不死，是为不忠；父叫子亡，子若不亡，是为不孝。这过去愚忠愚孝，就是无条件的听从，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这乾隆呢，就跟说相声似的，说个上句，让刘墉这捧哏的给捧这下句。朕问你，君叫臣死，臣若不死，刘墉这捧哏真不错啊，那是为不忠；父叫子亡，子若不亡啊，是。是为不孝。刘墉，我问你，你是忠臣呢还是奸臣呢？啊，微臣忠心福保我主，微臣是忠臣。好，那么是忠臣，是忠臣，忠臣不怕死，怕死呢不忠臣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死了去吧。啊，死了去吧。好啊，乾隆说这话高，就跟真跟说相声似的，啊，层层铺垫，铺垫到这儿，这包袱不能不响。这话都说绝了啊！君叫臣死，臣不死，是为不忠；父叫子亡，子不亡，是为不孝。那你是忠臣，你是奸臣啊？哎，你是忠臣，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。我是君啊，你是臣，暗含着那意思，那你就死了去吧。您这怎么办呢？而且乾隆还怕刘墉啊，有话说。把这话说完了，转过身去拿袍袖一挡脸，不理刘墉了。别看不理刘墉了，乾隆拿袖子挡着脸，这份乐呀，心说刘墉哎，嘿嘿，今儿你怎么办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和珅这主意太高了啊！说完这条话不看你，省得你跟我絮叨啊，穷搭了话，磨粉。指不定我哪句话一落空，你往这一跪，谢主隆恩，得你又没事了，嗯，又把我给气了。今儿我不废话，我就让你死了去，哎，看你怎么办。这刘墉啊，说实话啊，往这一跪，这汗真下来了。为什么话挤到这儿了？打闪认真，你怎么办？嗯，说了半天了，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，啊，他又是君，我又是臣，这怎么办？嗯，我必须得死啊，可我要不死，不死那就不是忠臣了，不是忠臣那我不就是奸臣了吗？哎，问题奸臣也不行啊。是，我是没死， 皇上说了啊，我朝中不要奸臣，斩喽，这我也活不了啊。嗯，刘墉这汗虽然往下掉，各位听众，一滴的也没掉到他这坏账上。他这坏账在心里唰唰唰唰唰唰，哎呀，刘墉心说呀，得亏我这坏账都是云计算的啊。那会儿有这词儿吗？反正比计算机还快呢。翻这账本，嘿，翻着了，翻着了。好，有这条，有这条，还有那条。你让我死，我不但不死，我还得把你给气死。您说这刘墉也真行。咱们呀，再说乾隆，拿袍袖挡着脸，一言不发，就这等着。可等了半天啊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罗锅没死啊？死没死？他说到这儿了，不能不死。他死了，他怎么死的？头碰台阶儿，那得啪嚓一下啊。跳水，那得扑通一声啊。上吊，那得盖搂一声啊。他这怎么一点声也没有啊？我看看得了。乾隆啊，把袍袖往下一挪，露出一只眼睛来，这么一看，好，把鼻子一下就给气歪了。怎么呢？就见刘墉啊，毕恭毕敬往这一站，双手作揖，俩眼瞪着乾隆。皇上一瞧，您上这儿挺尸来了。刘墉，臣在，你那干嘛呢？嘿，臣后旨。后旨？你说天底下有你这么死皮赖脸的人没有啊？你后什么旨啊？这让你死去，你死去就得了，这不就是旨吗？万岁，您赐微臣一死，可没说让我们怎么死。乾隆一听，这还跟我要主意呢？呵，好，你呀，上吊。皇上一想，不行，我让你上吊去。皇上，您给我找绳子去吧。我这么大皇上，给他找绳子去？我再让太监去给我找条绳子来，那我太过了，这是斗智的事儿。我让他抹脖子，抹脖子也不行啊。他让我给他找刀去啊！我这么大皇上，满世界找切菜刀，拿来之后，他告诉我这太短，您给我找一长的，我再给他找去。我乾隆一生气呀，怎么死啊？你呀，蹦得高高的，给我摔死！刘墉毕恭毕敬，臣领旨。刘墉直起腰来，左手扶着帽子，右手提拉着朝服大襟儿，俩脚啊倒着蹦，嘚儿嘚儿嘚儿嘚儿。乾隆一瞧，你踩棉花上了是怎么着啊？刘墉还问呢，一脸诚恳呢，万岁，您说臣怎么就摔不死呢？万岁说，废话，您归期蹦一寸五，您还打算摔死啊？啊，连脚都崴不了。呵，把皇上气的啊，你呀，拿手啊一指那太液池。刘墉，认识那个吗？那叫太液池啊，两丈多深，你赶紧给我跳里边死了去。臣领旨。刘墉说完啊，端袍转身，一步三摇迈方步，真有点英雄就义那意思，奔着太液池就去了。乾隆在后边心说，这回我不挡脸了，我拿眼睛盯着你，我看你死不死。您琢磨呀，乾隆啊，他就坐在太液池边上啊，也不是恨近，也不是恨远，也就大概啊，说步伐来说啊，50来步也就到了。乾隆呢，在那儿坐着盯着他，刘墉呢， 哎，一步三摇，正着帽子拖着朝珠啊，走道亮靴底儿，哆哆嗦嗦跟唱戏的似的往前那儿走。他为什么这是起范儿找劲头都不是，干嘛想主意呢？为什么他不想死啊？真死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噔咚死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刘墉啊，就为耗点功夫，他想主意得翻坏账啊！哎，往前走五步，往后退四步，往前走九步，往后退七步，磨磨蹭蹭，蹭蹭磨磨。乾隆在后边看着，只想笑，心说：“你能琢磨出主意来吗？啊，赶紧死了吧！”可这刘墉走到太液池边上，这主意真想出来了。就看这刘墉啊，冲水里啊，嗯嗯嗯，点了点头，作了一个揖，请了俩安，磕了仨头，他又回来了。乾隆跟和珅一对眼光，心说行，嘿嘿，这回看你怎么说。刘墉啊，溜达到乾隆跟前儿，往地下一跪，臣刘墉交旨。刘墉，您的脸皮得比那个城墙拐弯还得厚吧？啊，你交什么旨啊？让你死了去，你得死了才算交旨呢。让你跳太液池，你跳了才算交旨呢。你这是抗旨啊？嗯？刘墉说：“万岁，并非是微臣不跳。”直接因有人拦阻于我。乾隆一听坏了，吓傻了，这个大白天说胡话，这回我盯着你呢，一步三摇，摇头晃屁话，你那儿啊，拿着劲儿走到水边上，也没往里跳，就点点头，做一个揖，请俩安，磕了仨头，又回来了，你愣说有人拦着你啊？和珅在旁边赶紧的伸阴风点鬼火，主子，那没有人拦着他啊，他让他说，他要说不出来，谁拦他？那是欺君之罪，您把他凌迟碎寡，万剐凌迟。乾隆一琢磨，有道理。刘墉，谁拦着你啊？说来听听，谁拦着你？你看见谁了？刘墉说：“微臣看见上大夫屈原。”屈原大家都知道啊，爱国诗人啊。屈原怎么死的？跳汨罗江死的呀，五月初五嘛。听说这个楚国啊要为秦国所灭，一着急为国跳了汨罗江了，所以后来老百姓五月五吃粽子不是纪念屈原吗？当时楚王昏庸无道啊，不理朝政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，国家要亡啊，啊，屈原规劝楚王，楚王不听啊，结果屈原这是跳江，等于是叫尸谏，就是以尸体进谏，那意思您听吧。那后来归齐，楚王也没听啊，楚国不让秦国就给灭了吗？乾隆说：“这屈原这事儿我知道啊，你怎么能看见屈原了？”不对，死了两千多年的人，你在水里看见他了，这是胡说八道啊，这叫怪力乱神。嗯，你要不说清楚了，我宰你。是，我真见着屈原了。见着屈原，那屈原跟你说什么来着啊？说。旁边和珅也是说。是，屈原说呀，我封昏君须当死，你欲明主自当生。说屈原碰见的是无道的昏君，逼得他跳水死了，这国家也亡了。说刘墉，你遇见的是明主，是有道明君呢，你怎么能死呢？你不但得死，还得好好活着，你那个明主还得升你的官呢。万岁，所以我特地回来问问您呢，您是让我死啊，您是让我活着啊？当时挤着的乾隆都站起来了，皇上多曾站起来过，乾隆愣站起来了，愣给刘墉做了一个揖，您别死，您活着，您好好活着，您气我吧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 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徐徐道来画北京，传奇故事最动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全本的君臣斗智啊，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。不得不承认啊，和刘宝瑞大师的157分钟的残本相比，我这个播的跟人家老前辈没法比，只不过呢是向前辈学习，只不过就是试着把这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啊演播一遍。没听过这全本的君臣斗，老觉得是遗憾，哎，我呢就给您背背词儿，把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珍贵的遗产啊给他填补上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说精彩吗？好吗？不行，差远了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画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啊就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呢咱们听的插曲是一首表现闺怨的曲子，叫灯儿下谢残妆。那么最后呢您就听听这首灯儿下谢残妆，三弦伴奏还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。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本节目由北京交通广播出品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听众朋友，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